煞的温馨与浪漫，是否有一盏灯还在为你停留？于灯火阑珊处，你是否也怀有一颗悸动的心？北京时间晚上八点正。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嘟嘟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能量充沛又持久， 那当然了，这回能满足你的需要了吧？快充一小时，畅行300公里，帝豪 EV300，老司机的明智选择。购车就到富电新能源 4S 店，5612-4215。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万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爸爸看，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耶！ 哇，自驾畅游、步行游览，还有龙车体验，安全快乐的动物奇趣之旅，就在大兴北京野生动物园。 爸爸，我们出发吧！ 你知道北京哪有正宗的重庆火锅的噻？你知道哪个重庆火锅还有川剧变脸的噻？快来大研屋重庆自助连锁火锅，用餐时孩子还能免费在儿童城游玩，原价59，99听众只需49。梁山拱辰街国台商厦对面瑞城广场5层，13121289966。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 清明小长假来汇京标致，汇京标致南北双店共献礼，空间远远超出你想象，汇京值得信赖的汽车专家。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8年或16万公里质保，全新景逸 X5提供8年或16万公里质保，买车安心，用车放心。6137-5130，东风风行，北京汉清。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疯狂坚定， 有热度的知识分享平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疯狂见地。今天直播间请来的这个项目呢，名字很有意思啊，叫隔壁买。这个一开始发来这个字的时候，我以为是写错了，这个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我们请到的是隔壁买的创始人兼 CEO 李健啊，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哎，大家好，我是李健啊，隔壁买的创始人啊兼 CEO。 先来说说这个隔壁买，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名字，就是从隔壁，比如说我们从邻居家这个平时缺点什么东西借的，这种是很常见的场景。为什么一个电商名字或者一个平台名字叫隔壁买这样一个名字？ 因为我们当初做这个名字考虑的时候，主要是想它是带温度的，因为邻里邻居之间它是有强关系信任的，并且它是带温度的，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名字呢，传达的是这个不是一个很冷冰冰的交易平台，是它一个有温度的东西，然后大家是比较在里面很自然很轻松的那种感觉，在做这么一个买卖关系的，是那个，所以它隐藏的我们另外一层意义就是社群化的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我们是一个社群化的一个交易平台嘛。 对， 它的一个产品逻辑简单来描述一下，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产品？ 它是这样的，就是说那个产品逻辑的话，我们在做的过程中是应该可能讲到一个大家可能比较关注的问题，就是如何买到好货的问题。那怎么买到好货呢？其实我们现在可以反推一下，现在信息量太大了。 对， 慢慢的过程中我们发现，我们获取信息更多的时候呢，其实是通过一种熟人之间推荐的强关系模式下面完成的。所以其实隔壁买在整个构造的过程中，其实是从消费者角度是希望让大家看到一个好货，然后买到好货，并且我们也是希望把好货卖爆，是这么一个初心。那因此在做的过程中，在整个这个系统及架构和这个平台架构过程中，其实它 颠覆了很多以前的模式，然后呢目的呢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感觉到一个可信任的去交易的。 嗯， 然后呢同时呢我们还在考虑问题，但既然说大家买东西嘛都想图便宜嘛或者更好的性价比嘛，那怎么样性价比最高呢？当然是从产地或者厂家直接去买 直销， 直销不是直销，是叫做从最 直采 直采的那么过程中。所以在隔壁买里面的话，其实隔壁就代表的是虽然这个东西很近，但是可能是货源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嗯嗯， 那这货源很远的地方其实就是从产地或者厂家直接发过来的。那你看消费者在买的过程中，因为中间环节少了，是不是自然而然他买东西就便宜嘛？所以大家关注的第二个点可能就是 OK 可信任的，还有一个就是便宜嘛。啊，便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那怎么便宜呢？就是我们通过了一个 IT 信息化的方法，把原来非常远的产地的东西呢，直接在你面前可视化了。然后呢，并且你在买的过程中是由厂家给你直供的，对吧？这样的话，货源和信任度啊，各方面都是可保障的。那这是它的第二个核心的东西。那第三个东西就是买完过程中的话，其实在整个这个体系里面，除了你觉得这个便宜了啊，这个性价比很高了，你还关注什么话题呢？你关注什么点呢？ 嗯， 我能问一下主持人吗？您关心什么呢？ 除了价格， 对， 除了这个第一点是什么来着？ 啊，第一点是那个信任关系， 信任关系 啊。第二点是价格关系， 第三个就是看看周边，就是我能不能通过这个东西让更多的朋友也能够， 对， 甚至能去做一些这种销售收入来 啊。对， 代销吗？ 对，您觉得其实是代销，但实际上我们认为不是这样的。其实 推荐 也不是推荐，因为其实在整个过程中，实际上它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认为它是当你会形成这个体系的时候，我们希望你变成某一领域的专家。 KOL 就是意见领袖。就换句话说，你在做这件事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当你产生这些交易以后，收益我们是一方面，但是我们首先第一点来说，你要获得一个名，对吧？这个名是大家对你的认可，就你推的好东西，大家从内心里面认为你是个真的是在帮你去为别人好，这是很重要的东西。比如你推东西不是出于说是我要去盈利去挣你的钱， 其实好多我们就看到周边有一些女生，她用这个化妆品用时间长了，周边所有人都会就问她 啊，对， 哎，我适合用哪一种哪个牌子，她慢慢成为这个细分领域的这个小专家。 没错没错没错， 她就可以去做代销了。 对，这叫网红嘛，对吧？啊，网红啊，所以我们希望的是变成大家对领域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专家。然后这个专家完了以后呢，其实名跟利嘛，自然而然你有名了，其实我相信大家追随你的时候，自然会形成利，所以这也是网红里面的就后面才到利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上面其实解决了是四个问题，就是从消费者层面来说，它是， 所以这个产品是一个解决了从最开始的产品产地源到最后这个用户想成为各种各样的一些角色的一个心理的一个角度，都给它实现分布、啊、 对。所以它是我们在基于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从消费者端它就这么一个东西。 嗯， 但是呢您可以刚刚也提到了，刚我们说的过程中我们还有一个叫做 KOL 的角色，对吧？那您想过 KOL 我们解决它什么问题吗？ 你是要打造 KOL 还是现在已经是 KOL 的？ 这两个层面都会有， 都会有， 对， 嗯， 所以您觉得他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我能反问一下吗？ 更专业，更有名吗？ 啊，对，第一个是你希望更有名气，对吧？所以你是需要通过有一种方法来帮你进行传播，有工具可以帮你实现这个东西，对吧？这就是隔壁买在做的过程中，其实他会把你的名积累起来，然后形成更大的传播，这是隔壁买里面在做的事。对于 KOL 来说，但是您会发现说你愿意去干这件事儿，但是大家都觉得如果让你发货你愿意发吗？ 不会愿意。 对，然后你说你去做售后服务你愿意做吗？所以我们其实把这些所有的问题呢就交给了由厂家去做这东西。然后呢，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KOL 其实做的是信任背书的问题，由厂家来解决的是后续相关的服务的问题，对吧？那等于说这个就等于说 OK， 我们可以卖这个东西，我们可以提供这种服务，我们也可以作为专家意见，但是你如果让我每天去陷入在说天天去把解决这个售后啊质量问题啊，那 KOL 肯定死了，对吧？可能满死累死，然后他也最后也干不了这活儿。所以其实我们搞了一个叫做上下游协作的， 就专业人做专业的事情。 对，专业人做专业事儿，他只要说意见就行了。同时还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他是帮助那个消费者去监督那个厂家货源的。因为他在推荐的时候，你要做一个买手来去解决这个事儿的时候，他肯定自然而然会是觉得 OK， 我们需要把这个东西推给别人，那我需要这个东西服务有保障的。那他是站在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站在消费者的角度。你买这东西，如果有个人站你旁边说这个东西不行，这个东西好，然后推荐给你了，然后最后呢 等你买完以后发现这个东西真不行，是不是他跟你一块儿，你的朋友跟你一块儿去找厂家去扯皮去，对吧？一定是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KOL 是站在你这个角度的保证的时候，你会发现啊，你买东西是有第二个人帮你去保障的信心的，因为这个人是他一直在精于干这件事，而且是一个行业的专家，然后呢去做这么一件事儿、OK 这么就来了，对吧？ 听起来很完整的一个产品逻辑哈、 然后还有第三个嘛，就是还有个货源部分嘛。 货源， 对，货源部分很重要。为什么货源部分也很重要？因为在现在的过程中，其实好多的厂家，其实他商品真的很好，我们这边也有无数的见过这样的厂家，但是呢他不会去营销，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大家真的不知道这东西怎么去用，因为它太新了，我们每天被各种电视广告已经打到麻木了，你就花广告去打这个东西它也不形成，那怎么办呢？他就需要开始哎找到更好的方法来去做。那其实我们当时就采用了类似于小米的营销策略，就是雷军说的那句话，你先找到100个种子用户啊，先找到几个有效传播渠道，再找到100个种子用户，再把10000受众拉进来让他们去体验。其实这就是社群化的一种思路，对吧？也就是小米其实最成功的社群模式。那我们现在也教会厂家说你应该这么去干，首先你的东西真的好，但是呢你自己证明没用，你得找一些人来去证明。这些人呢如果是 KOL， 它的作用会很好，对吧？那这样的话他会把你把这个东西先体验，然后再放大再传播，形成这么一个闭环。那因此的话在这个过程中，就是社群运营里面对于厂家来说，他需要是通过意见领袖，然后再把它传播，再形成一个后续的一个销售的一个放量的过程。那好东西呢，如果真的是好，那自然而然它就会形成这么一个链条，就把它卖出去了。所以我们是希望有好货的厂家，他通过这个平台把它东西真的卖好了。因为很多商品他如果真的去做后，可以把很多的人就是救命这种东西出来了，对吧？所以我们发现就是现在有很多商品它不是为了单纯交易的问题，它也是在救人命。 那这个产品现在上线多长时间？ 我们是在去年11月1日上线，然后呢 四个多月时间。 对， 现在平台上的数据， 现在大概有300-400个交易人加的一个体系，就是 KOL。 哦， KOL 是300-400。 对， SKU 呢？产品 几万个吧， 几万个。 对， 啊，这个是在没有任何推广的情况下做的，还是 没有推广啊？ 啊，就是靠第一批你所谓的种子用户和渠道慢慢的去做这种。 对，因为我们最早是通过社群模式来进行那个线上的测试的。其实我们还没有开始进入一个正式的大规模推广的过程。我们只是把商业模式和这种体系做了一个验证，因为它特别新。好多东西呢只是停留在理论阶段的以前是，然后我们通过现在呢通过几个月时间已经把它试验出来，并且呢发现这个东西是可行的。 那我刚刚其实听李总聊他的商业模式滔滔不绝啊，我觉得思路很清楚，应该是一个理工男啊，这样一个思路。所以之前做的工作是不是和技术相关的工作多一些？ 我是个理工男，这个肯定了。然后我是我是70年出生以后，然后我是可能比较跟很多人不太一样，就是讲讲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我是在8岁的时候，然后就开始学计算机编程，就是在84年的时候，然后并且参加那个奥林匹克比赛，专门为国家选出来去做比赛，所以到今天我都已经30多年的编程经验。 算是那个时候的计算机神童吗？ 那个是机缘巧合吧，今天就不在这想细节了。但是就这么一路过来，然后当时做那个编程的，然后但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没去学计算机，然后呢我学的是广告。为什么？因为我在高中时候被编程的老师给赶出去，说他教不了我，所以我后来选了一个别的专业。 是因为太超前了吗？ 对，因为我在高中的时候就已经把那个大学的所有的课程 学完了。 对啊，然后我后面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还自学了硬件，然后电子电路，然后呢芯片层级，这些东西我都给自己做。然后这个是我 为什么去学广告呢？ 因为我跟别人的想法不太一样，就是我觉得我去选一个这辈子不会用到的专业。然后呢广告正好是那年第一次招生，谁也不知道那是干嘛用的，我就去了。我觉得新的吧一定是有用的吧，才会有这个新专业，所以我就去了。其实我当时并不知道这是什么专业。 猎奇。 反正随便学个没坏处，但是 所以就没把大学看得那么重，是不是？ 对， 把这个东西。 对啊，后来我发现哎这个好像就好选错了一个方，没选对了一个方向，就是因为这个好像变成了后面20-30年最重要的一个领域。 是的， 对吧？营销。 是， 所以我在很早的时候像 VI BI MI 这些东西都是在课程里面被老师直接灌输进去的，没有别人去。后来我又在广告公司干过这个事儿，所以对于国外的这种运作体系，营销运作体系我也比较熟。 那 IT 在这中间其实没有放下的，就是技术端一直在接触啊。 对，它是这样的，就是我后来在做那个 营销各方面的时候，其实我发现我自己每个人还有自己内心深处，你觉得你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你擅长做什么东西。我发现其实我更擅长做的东西是逻辑型的东西。 对， 然后呢，所以后来我在那个最早做的所有东西里面，我就慢慢的开始选择了最后是技术类的为主。 技术类的， 对啊。然后后来其实在隔壁买创业之前，我把整个的那个自然学科的东西。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当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您还在为寻找心仪的二手车而四处奔波吗？4月15日至16日，北京奥之旅精品二手车专场，集结高中低档各价位二手车，品质保障，价格实惠，新老客户推荐购车，还有油卡相赠。北京奥之旅，0106137-8699。领先，天生属于锐者，无人可以阻挡你前进。一台具有青春活力的城市跨界 SUV 帝豪 GS 耀世登场，欢迎莅临沃德龙鼎吉利展厅。品鉴热线0108030-8588。 喂，小云，还在为结婚找伴酒席发愁啊？我昨天去日月星辰婚礼主题酒店参加闺蜜婚礼，那场面跟明星似的，豪华宴会厅、中西式婚礼场地，还有上千平实景拍摄基地，夏威夷风格水下拍摄 3D 视频，超炫了，好羡慕哦。 一定很贵吧？ 一点都不贵，皇室的婚礼亲民的价格，贴心的服务，省时省力还省钱。就在大兴区黄村镇北兴路御花园二里对面，400078-0808。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大家好，我是一名创业者，80后，狮子座，3年失败了2年6个月。我想告诉大家，创业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我也想听听大咖们是怎么走过来的。 微信关注“疯狂见地”， 我在见地，我为自己发声。 学霸级的，其实、学霸级的创业者。 我们目的不是拿那个什么证儿的问题 是， 是我觉得我学这个东西要为我所用。 所以学完这一圈过后，最后对哪个学科感兴趣了呢？反而是对这种，现实中的消费的这种场景感兴趣了，是吗？ 这个是有这么一个过程。最后我发现，自然学科研究完以后呢，我发现，社群其实是叫社会学科的。 对， 社会学科这件事和自然学科，可能我这次最大的关注点是研究社会学科，而不是研究自然学科。所以隔壁买是个社会学科问题，不是个自然学科问题。那因此的话，隔壁买呢，像它所使用的技术啊，这些东西是完全对我们来说是没有什么难度的。但是反倒它的难度在于社会学科、 心理学，包括这个 消费购买， 对， 然后社群，然后呢，包括你的利益的问题以及你的情怀的处理的问题，这是各种不同。就比如你作为 KOL， 你既要去获利，你又要去那个相当于说得到自己的名和利，对吧？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它不是个单纯问题来解决掉的。 所以这次创业是因为之前观察积累想出来的吗？还是说因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机缘决定做这个事情？ 我这个创业，这次创业呢，是其实倒推来说的话，应该是有两个核心要素。第一个要素是我有12年的一个沉淀了，然后呢，我们这家公司已经做了12年做乙方的外包， 技术外包 、然后呢，而且在单这个领域里面 应该服务很多大公司。 对，然后曾经链家地产最早的2004年到2010年的这个就是我们提供的技术服务。所以包括可能像汇源果汁，这都是以前我们的那个甲方，我是作为乙方，所以一般不会有人知道我们。然后呢，但这个呢只是我们12年前的一种状态，即这12年的状态。但是在去年我突然因为生病，然后呢做了一些顿悟，然后做了一个，所以就觉得有 是老加班吗？ 也许吧。突然发现我的身体不行了，然后呢突然发现我把自己最重要的东西给丢了，把健康给丢了，然后所以我突然发现说我们不能太专注于把事业这件事儿弄进去。但是呢我发现我已经把12年过过来了，但是12年我到底在做什么东西呢？就是我初心是什么样的？我在一直在反推这个问题。那最后呢，我选择了一个方向，这个方向呢，其实就是还是 KOL 那个模体。我既然要想获得利，我也想获得名，获得名就我希望更去 解决更多人健康的问题， 嗯， 当我也同时希望获得利，对吧？ 嗯， 这就是我一直在解决，所以它是个社会学科。我本身也在解决我自己的社会学科问题。 嗯，那怎么样通过隔壁买来解决健康问题呢？因为听起来这个没有必然的关系哈。 啊，因为在生病以后呢，我当时是糖尿病的急性并发症进了医院，而且是两个急性并发症。可能有些听众知道的话，就是我是酮症酸中毒加砍头穿两个进去， 就是很危险的， 非常危险。就其实那天晚上可能就差点没过来了。 嗯嗯。 然后呢，后来我出来以后呢，我自己其实变成一个 KOL， 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通过我自己运动控制，我糖尿病呢我就好了，我就没有再打针吃药了。 哦，这个很少见 啊。对，它也不是很少见。其实是我后来研究了，因为我是理工男嘛，我就研究了大量的资料以后， 医学资料， 发现啊，我不是个例，其实有很多人在早期是可以得到这种机会的。 嗯， 所以我们就在过程中，我就希望通过我自己的传播，然后呢就去形成这个东西。那我就希望把我自己的知道这套理论体系，以及我自己的个人的努力的方式，告诉更多的人，传递更多人。所以其实但是我后来发现干这件事的时候，我发现哎，我力量太有限了，因为我毕竟是一个人，因为糖尿病有1亿多的那个。糖尿病人， 对， 那我怎么去跟这些人去讲？我每个人跟他讲一句话，我都讲不过来，这辈子我都讲不过来。 嗯， 所以后来我想到的办法就是通过社群化来完成。所以那是反推的时候，我那会儿最强的能力是什么？是 IT。所以我希望通过 IT 去建立一个社群化的系统，然后呢影响到更多的人，然后把这个理念传递过去。所以就有了一个维拉健康的这么一个想法。那维拉健康就想通过社群化去传播我自己的产品，你就可以理解为我的产品，我的服务，我这样的一个东西。 嗯， 但我就搭了一套体系去变成了 KOL 来干这件事儿。 嗯， 那虽然在做的过程中，我自己又给自己留了一个考虑，因为我做技术嘛，我就觉得我需要跟很多人去留更多的机会，也希望成就更多跟我一样有想法的人 KOL 或者这样的人。 嗯， 所以我就搭了这么一工具。那并且我自己去做了维拉健康，我也希望别人可以来在上面得到什么东西，去成就别人去。我把一个平台开放了，让大家去在上面去自己去演绎他自己想要的世界，去做他成就他自己的梦想，就成就下一个链家，成就下一个无烟果汁这样的一些企业，让他们可以通过这种东西获得低成本的接入，然后呢就可以去实现他的梦想。那这样的话，对于你有一天想成为 KOL 或想做意见领袖啊，你就会可以有这么一个机会，然后通过这个平台来成就你自己。那就是我当时的初心。那成就了别人，那隔壁买大家都关注到了，是不是我的维拉健康也被别人关注到了？ 嗯， 所以这么一个路子。 嗯，开始应该说所有创业应该都需要这种资金啊，因为这个项目听起来应该需要的这种资金也不小，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重技术又重推广的一个项目。 嗯， 有出去融资吗？还是就几个朋友提供了一些支持？ 我想到这件事要做创业的时候，二次创业的时候，我等同于采用了一个叫跳楼模式来做的。 嗯， 就我知道我干这件事了，但怎么去干我没有想好，然后呢但我也没去想了，我就 没有像平时所有人那样就把商业模式什么计划书做得很完美。啊， 没开始就开始干这件事。到后面我其实经过好多朋友帮忙，然后帮朋友做了众筹，然后都是熟人做众筹，就曾经我服务过很多企业，也帮助过很多朋友， 甲方， 然后朋友发小全过来，然后给我做支持，然后最后我发现跟他们说商业逻辑的时候说不通的时候，因为那会儿没想明白的时候，最后说 投资人都成你合伙人， 不，我就跟他讲，这事我就是要干吧，我也不跟你说了，你就变支持吧， 啊， 就全成了这种模式的。 那这他们真的是在做风险投资，这风险好大，你都没想好怎么做。 对对 对, 对，就等同这么的情况下，然后拉了一些朋友，那我也非常感，在这也非常感谢这些帮助我的朋友，因为他们其实在业内都是很有威望的一些人。 嗯， 那比如说我曾经的客户就是 CSN 的蒋涛啊，当时他也就变成了我的一个领头的，在天使轮的。 嗯， 那他其实也没搞明白，是吧，反正你要干维拉健康，要干隔壁买，那你去干吧，说技术平台你绝对没问题，那你就看你能不能把这个东西变成商业模式。 商业模式， 对。所以在维拉里面他其实也是看好这个东西，因为他也希望救病治人吧，然后就大家都就，所以很多人其实都冲着这个想法来帮助我的。 嗯，今天这个商业模式你觉得已经想通想清楚多少，百分之多少了，完整度？ 嗯，90%吧。 90%、 啊，对。 嗯，就是还会迭代，但是 对， 只是一些微小的调整，可能大的逻辑 不 会。 我认为在现在来说，我是想清楚了，但只做出了30%-40%。 哦， 因为这个里面其实是一个就是非常漫长的一个过程。在过去来说，就今天你看到的，它只是一个沧海一角，或者叫冰山一角吧。未来我觉得 会有很多你们没曾见过的东西，会出现的。这个也是我对这件事特别看好的一个原因。 对， 因为我本身不是一个，你刚才已经讲过我上学的这种过程，其实我本身不是一个按常规出牌的人。我其实曾经在过去的十几年间，在很多行业里面，其实都是颠覆过很多行业的。那我并不按常规出牌，所以我只是说我把自己以一根针的方法扎到一个领域里面去，而且只关注这些领域，把它挖到最深。这个是我现在有这个决心去干这件事儿。那在做的过程中的话，肯定会遇到很多的艰难，然后也会发现很多的机会，那这都是后话了。 对，虽然说就是因为现在其实所有不管平台及产品还是这种单一的这种 APP 啊，或者流量，它对流量的这种就是依赖度，就是包括流量的这个价格成本都很高。那现在其实拼流量的时代其实已经就是没有后进者，也没有太多优势了。你有没有担心过已经有流量基础的这些平台去等于说用一种方式把你给影响掉，或者是成为你的竞争对手？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其实是这样的，就是隔壁买最重要的一个核心店，就是隔壁买是不需要流量的，理论上说，因为它是用大家的 借别人的流量， 借别人的流量就是用大家的用户卖大家的 货，但是也需要种子前期的这个推广的启动的这个流量。 那比如说一个 KOL 的流量远远比我的流量要大， 所以你要关键找出一些有影响力的那群人。 对，然后我们把这个东西为他们服务好，其实他是我们的小甲方，就是这么一个角色。我们把我们服务做好了，解决他的痛点就完了。然后他的品牌也比隔壁买的品牌要大，对吧？比如您帮上面卖货，他不会冲着隔壁买来的，他一定冲着别人来的。 那您是怎么找到前期这几十个 KOL？ 因为 KOL 没有这样的服务对他做那个支持，所以我们在找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大概是这样的，我 在网上盲找吗？ 没有，是朋友推荐，其实社群模式还是社群， 又是社群啊，周边那群朋友， 周边朋友说，哎，你看这个他是干这件事儿的，然后呢，我们第一个就是第一个来去就大的 IP 用这个的人，其实我们用了三天时间，进行三天三夜进行沟通完了以后，然后他回去就疯了，然后就一直在干。后来他搞了一个群文大学，就想搞社群，然后呢告诉别人怎么去做社群这么的然后他专门告诉别人厂家怎么做营销，怎么去包装他的产品的，有这么一个群文大学出来了。后来呢，这个第一个人看完以后呢，后来他招募那些人过来，会叫做来了解这个体系的过程中，就发现了，哎，我还可以搞花在上面的，我可以卖花，我可以有的花艺的大学。然后还有发现我可以搞美容美发的，美容美发的进来了，但是他们就在做他们自己的，而我来说我只是做我的伟大健康，他们自己去演绎他们自己的东西去。 这件事情会是你接下来坚持下去的唯一一件事情吗？会不会有新的想法？比如因为你是不按常理出牌，比如做一半想起来还有更伟大的事情你可以去改变 啊？不会，因为这样的，我虽然是不按常规出牌，但并不是我不是关注一件事儿。我在一家公司能把一家软件的公司做12年，并且兢兢业业去干这件事儿，代表我并不是随时会换一个方向的一个人。但是呢，我会觉得就像你说的问题，我并没有去想其他，因为我觉得这事儿做成就已经成了，因为它能成太多的人。我在我的 没有退路， 没有退路上面，我已经没有跳楼模式，就是你下去后就要么生要么死，生就是天堂，死就是地狱，就是那个阶段，对吧？ 所以你认为这个阶段出来赶上移动互联网的这波创业热潮，你觉得还是蛮幸运的？ 对啊，因为我们发现比较大的一个趋势就是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然后现在很多大家都想通过这种东西来做轻创业，包括新零售，其实隔壁买里面都有它的很多的新的模式和影子。只不过我不太善于去做一些定义，就是今天你问我这个东西到底什么东西呢，我并不能跟你清晰的定义出来，因为我不是我的职责。就像过去很多年我们曾经走过的路都是后面的人去做定义，我现在只知道我先把它走出去，等有一天有人更好的更强的人来做定义的时候，他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叫什么。我也不知道，也许可能有一天词儿更好的去囊括和概括这个东西，但不是我的责任了。 最后来给我们这些很多这个技术大牛或者说码农转型去做创业的一些创业者一些建议，因为你毕竟是，我觉得还不光是这种转型创业了，因为你之前一直在做创业，但是那种创业呢，我觉得可能不像现在这种心惊胆战或者说每天都很亢奋的这种创业状态，它毕竟还是一个生意模式。现在是真正的，我觉得这真正投入一个创业，之前又做这个技术出身，这种人现在蛮多的啊，我们也采访过很多，有什么样好的建议？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说还是那个问题，如果你真想好要干这件事儿， 那就真的去干。 初心的问题， 对，初心很重要。因为我知道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很多时候我其实是在纠结我在什么时候该怎么做什么东西，我的目的是什么，这个很重要的。如果初心忘了，这事肯定不能做。所以我随时随刻也在问我的初心在哪儿，我为什么要干这件事。然后呢，第二个问题，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其实我作为最早期，所有人并不是支持我的，都是反对我的。所以当你听到别人反对你的时候，并不一定代表说这件事就不能去做。但所以我为什么不轻易去给别人这个建议呢？我认为这事儿首先他要考虑好值不值得去干这件事儿、 嗯。 他如果愿意值得去干这件事并且付出，那我觉得你可以采用跳楼模式，跟我一样战死而生，就跳下去吧、没什么可说的了。 我觉得这已经是很好的建议了、 嗯、 就是不能骗人，不能说创业一定是这个最好的选择、 嗯、 或者说现在大家都在创业你就跟着去，既然你有技术优势能省去这个最大头的技术成本，你就去试吧，不能这样去、 嗯 去让大家都进来哈。 走到今天的时候，我没有说我走通了，但是呢，我一个别人跟我讲了，说你唐僧取经，你要是不走出那个不出门、哎、你是在那想，在那个唐朝是吗？是在那儿吗？反正在那儿想的时候，他是不会是知道有孙悟空跟猪八戒的。 嗯， 只有你上路了，你才能遇到猪八戒跟孙悟空。所以我觉得好东西你是想不出来的。 嗯， 真你觉得你要想走出去的时候，你就开始迈出第一步，迈出第一步，你才能找到跟你同道的人。如果你永远找到同道人再去干这事儿，是没有可能的。 嗯， 就像今天我能在这儿有机会跟您去聊天，不觉得因为我在那儿想，因为我不知道有一天会有这么一个结果的，对吧？ 嗯， 我也不知道明天会什么样。 OK。那也非常 好。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喧嚣里，我最爱你爱你。 买昌河汽车，赢价值5000元最美乡村沃源免费油，现金最高优惠3000元，置换补贴3000元，50000定额贷2年零利息，更享终身免费保养。详询涿州金发昌河 4S 店，366-6565。 厂家车展聚会来袭，2017第14届全国百强县市汽车巡展重磅登场，4月8日到9日，涿州宜家旺购物广场，国产合资进口车型一应俱全。厂家车展，更放心更省钱的车展。 哪款电车续航给力呀、啊、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款电车充电省心啊？ 吉利帝豪 EV300 啊。 哪里能买帝豪 EV 啊？ 富电新能源 4S 店啊。购车热线5612-4215，等你来哦。 奥利健身升级改造开业了，提供健身、游泳、羽毛球等各类成人儿童培训，前100名立减现金。报名地址：长阳奥利新都会，电话5379-9898。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全新17款奇骏，7座智领 SUV， 征服未知挑战，出发，再上征途，焕然新生，智勇升级。4月6日，全国震撼上市，详询请到东风日产涿州专营店，电话366-9210。 今天是4月2号国际儿童图书日，是丹麦儿童文学大师安徒生的生日。我们从小都读过安徒生童话。至今想起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海的女儿，我们都能不假思索地讲出故事梗概。安徒生童话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儿童，陪伴着一代又一代的孩子慢慢长大。今天记得给自己讲一个睡前故事。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风若停下就是云烟，雨若无痕就是眷恋，泪若干了变成红艳艳，收不回一滴的留恋。山若无声就是诺言，虚若倒流就是成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 方，半山月光映丹霞。天长长，夜凉凉，相聚难相忘。身边的字句如岁月的行囊，把那往事念成香。就是云烟，雨若无痕就是眷恋，泪若干了变成红颜，烧不回一缕的留恋。山若无声就是诺言，水若倒流就是成全，你若安好便是晴天，你的脚印我的世界。长长夜凉凉，无望天一上。你的来的去落在我的心房，半山月光映半山。天长长夜凉凉，相知难相忘。想念的字句如岁月的行囊，把那往事念成香。半山月光映半山，天长长夜凉凉，相知难相忘。身边的字句如岁月的行囊，把那往事念成香。慢慢唱，慢慢唱，慢慢 唱。野草在疯长，理想家养养， 野草在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家点养。 欢迎收听野草疯长。 Hello， 各位好，您正在收听的是野草疯长，我是小庆。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疯狂，共享经济时代，我在见地为自己代言。本期节目由无忧见地与野草在疯长联合播出。如今餐饮业无法标准化，问题重重，互联网支付趋势下扫码点餐更便捷。创业12年的他对于餐饮业有何心得体会？一起听阿里微餐厅吕东怎么说。创业故事我说你听。大家好，欢迎收听车库咖啡电台，我是小庆。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阿里微餐厅的创始人吕东。你好吕东，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阿里微餐厅创始人吕东。 可能有一些行业，就像我之前采访过一位创业者，他是做旅游行业，他做三线旅游，他说可能我做这个旅游行业他的门槛比较低，然后需要的自己也是一个比较能够低得下去的一个人。如果换到餐饮行业，是不是也是这样一个情况？ 对，就是餐饮行业来讲门槛并不高，但是要想做得好其实真的需要很多的文化在里面。 对 啊，不是单单的你的好吃生意一定会好，我觉得更多的是一种，就像我们刚才讨论，就是它一种结合。你好吃又要干净，而且你的店内的人员的这个水平和你的运营水平一定要达到一个点上。 对， 天时地利人和，我觉得这个事儿才会成。而且餐饮呢，它是一个有年限的一个这么一种感觉。我个人认为大部分的餐饮都是5年一个坎儿。在5年之内这个餐饮你的存活度是不是能达到5年，那就靠你真正的实力。5年以后是靠品牌。所以我更愿意在5年之内我成为商家的一种伴侣，我愿意扶持， 愿意把我们的系统进行一个系统化的管理，愿意在五年之内我给他提供任何的帮助。所以我觉得在过渡的过程我们是相互的一种扶持，可能他需要我们这种完整的这种SaaS服务，我呢需要他商家给我们的一种支持。所以在我们产品的后期呢，我们是有免费培训的，全国各地的老板，全国各地的商家都可以来进行参加我们的店里运营方式运营大会。 您刚才说餐饮行业可能五年一个坎儿，那您做餐饮已经有六年的时间了， 对， 您是怎么规避这些坎儿的呢？ 就是完善完善，不断完善。当然也有困难的时候。我觉得做餐饮行业可能比如说做小龙虾一样，它有淡旺季， 对， 那你在困难的时候淡季的时候怎么去度过，在你旺季的时候应该去怎么去掌控，我觉得这是一种平衡度和一种管理的一种模式。所以要规避一些，权衡一些你的每个月的盈利，甚至到你的落实到每天，你每天的运营情况，不能说是像传统模式，我到月底结账我是赚了多少然后一个大总账。其实我觉得做生意嘛，一定是要越来越细的，因为你越来越细才能越来越精，那你越来越精的时候你才会觉得你每个可以做得更好。所以在我们的这种运营模式里面，每天都是要结一次账，每天的都是要对一次总账。所以呢这样的话我会有一个曲线图，是我今年的对比和我去年的对比盈利情况，和我今天的对比和我昨天的对比，我全有一数据的一个分析图。所以在整个运营的一个板块里面，我可以清晰看到我实时的状态是什么样的，就像股票一样，我可以看到它每个点的浮动，才能真正掌控到店里的一种危机感。我每天都会有危机感，因为今天好明天不好，明天好后天不好，那么呢它这个过程我们如何去把控才是最关键的，所以在这上面我们掌控还可以。 其实不是说哪家店它每天的这个顾客都非常火爆，不单单是因为这家店它的饭好吃，其实现在评判的就是很多综合方面的考虑，服务啊卫生啊，考虑因素可能会更多。 对，很多，包括你要做一些宣传 营销啊， 营销啊，这个还有一些事件营销啊，软文推广啊。其实一个店火并不是必然的，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在整个这个运营上面，其实还是那句话，事在人为，但是大的环境下还是要考虑它的一些综合因素，综合因素如果能达到这一个峰值的话，你店里会生意会越来越好，如果你的综合评分不高，可能店好可能好三个月就开始走下坡，这是普遍的餐饮的遇见的一些问题。所以很多我有朋友在开店刚开三个月特别火，那三个月以后就明显看到人大量的往下减，为什么呢？可能有多种因素。第一呢，比如我来你店里我感受不到一种温暖，我吃饭感觉很生疏一种感觉，可能你味道还可以，但是你这种气场店内的气场可能我不愿意进去，那第二种呢，可能你味道不好吃，但你综合这种感觉可能达到我的感觉，但是你味道不好吃，那我想请朋友去吃个饭，我不能挑一个环境 OK 但味道不好吃的地方， 对， 所以你没有一个文化吸引我的地方，我是很难再次去消费。比如说还有一种场景，就是说我店里装修很差，但我味道好吃，但我有文化，他就认为这就是一种独特的一种文化，每个人给你的感觉就像家里一样温暖，他的生意就会一定会火爆。所以我觉得是一种综合，综合呢就是气场文化等等。 这也就是一些店为什么能够持久火爆的一些原因哈。 对，还有要有一些细分的定位，我们产品的针对的人群是什么，我们通俗来讲我菜品针对的人群是什么，如何去销售，比如我菜品我做的是卤煮，年轻人可能就吃的偏少一点，比如说我去南方开卤煮，那可能定位就会有一些问题， 就说我们要在一个产品定位上要第一呢要严格把关，第二呢我们在针对的人群上也要严格的把关，第三呢我们在选址的这个方面上也要有一些严格的把关。因为你选址的地方特别是现在啊，比如一线城市，它决定了你的生意活与不活，很大的关键的一部分。第四呢就是说我们的一个这个味道的调控还有营销的一些掌控上面，我们要有一个完整的一套方案和体系啊，不能说我一拍门老门子就要做了这件事啊，他家好吃我就要做，或者是会有也有朋友玩加盟啊，这个非常好，拿回去一做不是那么回事啊，所以还是要考虑综合因素，你要做是做哪一个领域，这点很关键。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其实餐饮行业听您这么一聊感觉门道还是很深的哈。其实您也是一位上市公司的总经理，然后您现在呢又在做自己的创业项目阿里微餐厅，而且最近也拿到投资了。能不能说就是您这一路以来其实也是顺风顺水的呢？ 并不是这样的。可能我最大的经历并不是说今天我拥有什么，我最大的财富可能是到今天我经历了什么。其实我也属于一个草根创业，走到今天是老天的一种眷顾，然后呢当然也离不开自己的一些奋斗，我把更多的时间放给了工作，放给了创业。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痛苦之处吧，或者是不愿分享之处。比如说我们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很难，刚来到北京无亲无故一个人去闯这片艰山，其实是蛮不容易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如果你一旦坚持下来你会发现你的天空是会越来越好，你会有自己的一个空间，你会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一种想法和独立的思维，你会发现你下面有很多人跟着你，你更多的是一种责任的时候，我觉得这能体现出一个人的一个价值。 其实您在刚来到北京的时候其实经历了很多，据了解您觉得那些对于您现在来说可能并不觉得它苦，反而觉得那些经历对于你来说是非常宝贵的。 对，其实我觉得一个产品或者是一个公司可能如果没有灵魂人物的话，它公司是很难持久发展的。 对， 其实我们还是都是在属于这个人类社会，我们主要呢还是要塑造灵魂，比如我们公司的管理方式就是塑造灵魂人物。每个人他做到什么程度，可能你三个月以内就是这样，两个月以内就是这样。然后呢总有一帮人在不断的在往上爬，后面的驱动也不断的往上跟。 对， 所以你一旦不爬的时候证明你就落后了。 所 以在经历上面呢，我觉得每一个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对， 所以我觉得给我最大的财富就是这样，就是让我得到了即使我一无所有还是很快的可以站起来。这可能是因为我有失败过。失败并不代表什么，代表着你再一次成长的基础。所以在整个过程当中我是很享受的。我觉得这种会给我们创业者一个很大的一种启发，它会让我们像小强一样一直往前爬。 野草在见地疯长，给不灭的理想加点氧。关注无忧见地微信公众号，让你的见地更加疯狂。 我所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我最爱你爱你。 澎湃畅通雪佛兰首届二手车置换节开幕了，即日起至4月7号，凡来电置换成交客户均可获赠价值3888元的换新大礼包，行动热线0106137777。

很难突破的一个窗口。 对， 特别是互联网产品，所以在我们这个运营模式当中，我们得到了前车的失败，我们得到了一些非常不同的一些运营模式和管理模式，所以我们才实现了现在这种盈利模式，而且定位上会比较清晰一些。 其实现在您这个阿里微餐厅就在短短的四个月达到了一个收支平衡60%，可能也就是源于您之前做的洗衣这个互联网产品一些失败的经验从这里得来的。 对，因为互联网其实在咱中国的历史并不长， 对， 所以很多呢可能大环境也都在摸索，所以在我们摸索的过程中不断的去完善，不断的突破，超越原来的一种传统的模式，我觉得会得到一个更好的一个点位。 其实您12年的创业经历，可能对于你来说，餐饮以及这个企业管理，这是您最擅长的。 对。 所以您之前的将近10年的管理经验，对于您现在来做阿里微餐厅，其实是更好的一个集合。 我觉得互联网产品，特别是针对餐饮行业。我觉得应该是上天赐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礼物，因为我懂互联网，我有懂餐饮，而且我还有懂管理， 对， 所以我把它融为在一体，做出一个产品，我相信可能达到一个非常卓越性的、非常有颠覆性的一款产品呈现给大家，所以目前我们还在不断的完善，现在在这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已经达到了客户的认可，所以这是我们比较欣慰的一个点。 接下来我们来聊聊您的团队情况哈。其中有一位合伙人，可能是跟您从最早您做餐饮就一块儿，然后到现在很多年了，就是他会一直跟您一起做事儿，最大的原因是什么？ 可能对我一种信任吧。最大的原因可能就是信任。我们是11年的朋友。他对我的信任。我对他的欣赏，这可能是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一路走来的最大的原因。他之前是在微软，然后在日本一直做一些互联网产品项目，回国以后呢就是我们一直在接触，他也非常了解我当下做的事情，然后呢和我这么多年一直的变动，一直的往前发展的一种方向，包括6年前我们开始做餐饮的时候，他对我的一种了解和我对餐饮的一种规划，所以最终的一个时机点，然后我们开始去操作这个产品，这是一种最好的安排，因为我们可能是在11年前没有想过要做这个餐饮项目，也没有想过要做这个系统，但是最终我们还是走在一起做这个项目，我觉得这是也算一种安排吧。 就好多事情之前当时做这个餐饮的时候，你可能没想到你现在会做阿里微餐厅这样一个互联网产品，可以说之前的每一步对于现在来说都是有用的。 对， 好像就是上天的安排。 对， 英雄遍草野，野草在疯长，微信公众号关注野草在疯长，可以查看节目的更多图文内容。 对于您来说，您把自己定位成一个草根创业者，您是一个从最初可以说是一无所有慢慢积累起来的，其实跟一些比如说名校毕业的一些大学生，您觉得您跟他们相比的话，您的优势在哪里，劣势在哪里呢？ 其实他们在上大学，我也在上，我是社会大学，可能我们的毕业院校不一样，还有证书，但是我觉得社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示范，比如说会让你真正的感受到这个事情该如何去做，比如你错了他会给你教训， 对， 他的教训方式有很多种，可能让你失败，可能让你损失很多经济，可能让你很难起来，所以在这个上面呢我们的方式是不同的，可能比如说上完大学以后还要出来接着摸索一些实战的经验，但是在我的这种发现当中呢，后续的学习可能要比较大，比如先期我们把事业经营到一定程度，但是最终的事业经营的就是文化， 那我也在不断在努力，也每天也有在不断在学习。所以在大学生创业还是我们这种草根创业也好，其实目标和方向都是一样的，只不过有个先有个后而已。如果我这草根创业，我后续我不继续的学习和努力，我相信也一定会落下的。大学生创业是一样的，他如果后期不摸索更多的实战经历，他也是会被落后的。所以我觉得无论哪种模式哪种方式，我们都有个共性，就是终点和方向和努力都是必然的。 对，一直到现在创业12年，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您最想感谢的是什么？ 帮助过我的人吧。我觉得帮助并不是一种施舍，而是一种认可。他认可你才会帮助你。所以呢，就说就像我刚刚到北京的时候在横七条那个位置，是因为帮助我的。 生活就像煮咖啡，时间越长越香浓，暂时忘却了车流拥挤的城市街道，和家人多待一